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番外二，存在即合理上。广袤无垠的精灵大草原上，一道尖锐的叫声响起，许多正在吃饭散步的小动物们瞬间竖起耳朵，露出惊恐的神情。下一刻，他们齐齐发出一声惨叫，以最快的速度扔掉自己手里的东西，转身逃跑。兔子先生急得双脚乱蹦，忽然他仿佛想起什么，一扭头往地面钻去，锋利的爪子几下就刨开泥土，钻出一条地道。当那群土匪一样的熊孩子蜂拥而上时，兔子先生赶在前一秒挖出地道，逃进地底。扎着双马尾、满脸马赛克的小姑娘失望地啊了一声，接着哼道：“ 红烧土壤没了。” 只见数十个小孩高兴地拥了上来，他们有的拿着长弓，有的拿着匕首，有人铲草皮，有人砍树玩。众人玩得不亦乐乎，几分钟过去，就将这片美丽的草原折腾成了光秃秃的模样。马赛克抱着大火柴嘿嘿一笑，偷偷避开老师和同学，来到河的对岸。他一把点燃火柴，放出熊熊烈火。 烤羊、烤鸡、烤小鸟也特别好吃啊。 另一边，兔子先生擦着额头上的汗，赶急赶忙地跑到了红桃王后的宝石城堡。然而一到门口，这只兔子莫名其妙地红了脸颊，它羞涩地看着面前的铁门，扭捏地转悠了好几下，最后还是没鼓起勇气敲门。兔子先生难受极了，他非常想向伟大的红桃王后示好，可他实在没这个胆子。那可是最尊贵的红桃王后，她这样的平民哪里有资格参见她？白兔子灰溜溜地转身离开了。他并不知道，宝石城堡的顶层阁楼上，一只蓝色时钟默默将他的举动全部看在了眼里，包括兔子先生来到城堡门口时的喜悦，以及最后离开时的失落。蓝色的时钟滴答滴答地走着，每一下都走得精准无比，是整个黑塔世界所有时钟的标杆。他冷漠地看着那只兔子离开宝石城堡。忽然，阁楼的房门被人猛地推开，一个戴着小王冠的红发萝莉怒气冲冲地走进来，对着真理时钟便道：“ 无聊死了，无聊死了，无聊死了。” 真理始终默默地看着红桃王后。 就没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吗？你这个该死的钟，我问你问题你居然不回答，你根本就是个赝品吧。 真理始终用冷静的女声淡淡地说：“ 我不是白雪公主的魔镜王后，我的职责从来不是回答任何人的问题。” 那你的职责是什么？ 我的职责是看清这世界上存在的每一样东西，认可他们每一样事物的真理。 红桃王后一拳砸向真理时钟，如同砸在水面上，只砸出了一道涟漪。等涟漪恢复，真理时钟又变成原本的模样。红发萝莉抱起双臂，冷哼道：“ 哼，你这种废物，我看还不如圣诞老人的黄金马桶。我可听他说，他的马桶又暖和又能治便秘，只要坐上去谁都能拉出屎来，不像你放在阁楼落灰尘我都嫌占地方。” 但那只马桶没法替你看见这世界上存在的每一样事物。 哼，我要看见那种东西做什么？ 比如我刚才看见一只兔子狼狈地跑到城堡门外，又灰溜溜地走了。 红桃王后一愣，明白对方是谁。 啊， 你是说那个老师来偷窥我的蠢兔子？ 真理始终没有回答。红桃王后自言自语道， 他好久没来过了，他怎么突然又来了？ 真理始终提醒道， 他是从精灵大草原来的。 精灵大草原？ 红发萝莉愣了愣。 精灵大草原，他过来的时候很狼狈。等等，这个季节难道说马赛克他们学校又组织春游了？啊，我的烧烤！ 双眼猛地睁大，红发萝莉兴奋地吞了口口水，以最快的速度跑出房间。很明显，他找到了一件不无聊的事。狭窄逼仄的阁楼很快又恢复宁静。谁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一道脆嫩的声音响起，那是一种男童的声音，有点属于孩子的高昂和尖锐。他用这种童声阴阳怪气地说， 如果早知道回到你背后会是被放在这种地方落灰尘，我不如待在那个世界，永远不和你这种家伙碰面。 平缓淡然的女声回答道， 你永远存在于我的背面，这是真理。 童声猛然拔高，仿佛被人掐住脖子。 谬论，都是谬论，我才不要和你在一起。你还好，面对着外面，我作为你的背面，整天对着一堵黑漆漆的墙，这堵墙上都是灰尘，又黑又脏，它又黑又脏。 你不会被任何灰尘所染黑。 但他们熏得我眼睛疼。 你没有眼睛。 我说有就是有，你所说的一切都是谬论。 真理始终说的每句话都是真理。 你刚才说的那句就是谬论。 小男孩生气的大吼大叫起来，他的声音尖锐的能震碎玻璃，但神奇的是，他的声音完全被封在这个阁楼里，外面听不到一点声响。阁楼里的废弃家具被他的声音震成满地碎片。等他终于不吼了，真理始终冷漠地说， 红桃王后回来后看到这些，就会知道你的存在。 早知道我不如待在那个女人的身边不回来了。 谬论罗盘刚说完，真理始终提醒他那个真理， 回归者穆回学已经死了，你再也无法回到他的身边，这是一个谬论。 气死罗盘了！ 没有对比，没有美。谬论罗盘想起了以前自己被一个人类绑架的日子。没错，就是绑架。他再也不想理会真理时钟，被红桃王后扔进阁楼里的日子实在太无聊。他竟然开始回忆起以前和人类接触过的几次经历。地球上线的那一刻，真理时钟开始用双眼观察地球和黑塔世界。谬论罗盘没有眼睛，但是他是真理时钟的背面。真理时钟看到的每样东西，他也能看见。人类分为地球幸存者和回归者。同样，地球上线后，真理时钟与谬论罗盘分开了。一个在幸存者的游戏世界，一个在回归者的游戏世界。那时还没有回归者这个名字，他们只是不幸运的60多亿人类。第一个找到谬论罗盘的是一个皮肤很黑的印度人，那个人伤痕累累，几乎濒死，但是他是第一个穿过全是怪物的钢铁森林，找到那个藏在森林最深处的巨大罗盘的人类玩家，也是唯一一个。他激动地以为自己得到了一个稀有道具，谁料看到他后，这只罗盘冷酷地说了一句，恭喜你触发时间排行榜，接着就消失在他的面前。时间排行榜由此开启。这是谬论罗盘见到的第一个人类。后来他从真理时钟的眼里看到，这个人类一个月后就死了。而他见过的第二个人类就成功地绑架了他。 那个人类的异能似乎和你很合适，他该绑架你作为他的道具。 存在即合理。 真理始终难得说出一个问句，但很快他自己回答道， 这句话是个伪命题，从来不是真理。 谬论罗盘忽然说， 所以他是用一个谬论否定了我的谬论。 真理始终沉默下来，很快他说， 你不要借机否定真理的存在，能否定谬论的只有真理。那个人类的异能并非完全意义的谬论，只是一个伪命题。当他使用出这个异能并成功时，就意味着他所肯定的对象已经成为真理，所以那个异能的第二种功能限制才会那么大，谁也无法肯定的成功，如同无限非概率怀表。 华夏广州宽敞笔直的街道上，许多人正忙碌于城市的重建。这座城市被之前那场人类与黑塔 BOSS 的大战震得狼藉遍地，又因为最后期限的来临，城市整个被黑塔抹除了一半，所有建筑全部坍塌，每个人都动作迅速地在满目疮痍的大地上工作着。有时碰到别人，他们还会警惕地下意识拿起自己的武器，随即他们一愣，又放下武器，然而戒备的情绪却没完全松开。短时间内，每个人还是无法完全信任他人，回到地球上线前的模样。珠江边，一个穿着白色衬衫的黑发年轻人皱起眉头，他低头看着手里的怀表，不断的调试。只见唐默一会儿将怀表的分针逆时针旋转，一会儿将时针顺时针旋转。一旁，傅文铎双手插在口袋里，淡定地跟在他的身后。两人就这么一前一后地走着。五分钟后，唐默放下无限非概率怀表，回头说， 没用。 唐默和傅文铎通关黑塔七层后，数万座黑塔消失在地球上空，人类的文明建筑却也毁了大半。七天时间里，每天都消失七分之一的人类城市。现在是第七天，全球绝大多数的人类文明都坍塌成了废墟，因黑塔而死去的人类倒是会少很多。唐默说， 估计还有一两百万。 傅文铎点点头，同意了他的看法。能活到七层攻塔游戏的玩家都不是傻子，第一天的黑塔崩塌来得猝不及防，后面六天他们都会有所准备，比如躲到已经坍塌的废墟上。存活下来的人类占大多数，城市总会再次拔地而起，但是知识随着建筑的崩塌和科学家们的死去永远淹没。从昨天开始，唐默使用无限非概率怀表，就是想从中找到一定概率，找回那些消失的智慧。不过这个怀表时灵时不灵，想用的时候不起作用，不想用的时候偏偏对上概率。又试了一会儿，唐默决定放弃，他不再主动尝试使用怀表，但是仍旧将怀表调到寻回人类智慧的匹配概率上。做完这一切，两人走到了珠江边，回头看向后方，只见一座塌了一半的高塔被几个强壮的广州玩家扛了起来，硬生生地将拦腰倒下的广州塔搬到宽敞的广场上。广场上有人在使用火焰异能燃烧锻炼，有人手中出现几根钢丝，将废墟里的东西一点点地搬出来。很快天色渐暗，唐默抬头看向那座断了一半的广州塔，忽然他仿佛发现了什么，先是一愣，接着无奈地笑了。他对傅文铎说， 或许我们根本不用找回那些东西。 傅文铎顺着唐默手指的方向看去，看到那个坐在广州塔最顶端的女孩时，她声音低压，带着一丝笑意。 人类比过去更加强大了，任何文明都会再次创建出来，并且更加伟大。 广州塔顶端断裂的层面上， 一个短发女生坐在顶头，抬头看着那轮浅色的弯月。随着天色越来越暗，那轮月亮也越来越清晰，直到皎洁的月光洒向大地，有玩家愣愣地看着地上自己的影子，喃喃地说： 晚上了呀。 这是一个回归者， 可以休息了。 没有人想过休息这个词，在黑塔游戏的世界里，他们每一分每一秒都在恐惧和害怕。玩游戏的时候，随时担心自己会死掉，不在游戏时间，又会担心自己被其他人暗杀夺宝。然而现在，一切都结束了。当第一个人离开找地方休息，越来越多的人离开了这里。重新创立一个新的社会秩序，可能需要非常多的时间，可能比公塔游戏还难。但这个游戏已经属于全球人类，不再属于某个人。陈珊珊双手向后撑着自己，静静地看着月亮。看了许久，她轻声说： 好像也没什么不同。 她的耐心很好，所以即使觉得无聊，也不会轻易放弃，因为她曾经答应过穆回雪，替她多晒晒月光。表面上看，陈珊珊只是淡淡地晒着月光，实际上她的心里一直在思索猜测穆回雪到底经历过什么。本来小姑娘也想过要不要帮着重建城市，再建人类的社会秩序，但洛风城笑道： 这些东西不属于你这种孩子，也不属于通关七层的唐默傅少校，它属于全人类，由全人类决定未来何去何从，也由人类决定人类的结局。 陈珊珊知道老师的意思，人类通过了黑塔的考验，但人类的结局从不由黑塔决定，命运一直被他们牢牢抓在自己手里。身体素质没有怎么提升，陈珊珊没有办法帮着建造城市，于是只能无聊地晒晒月亮。小姑娘伸出手，抓住一缕月光。 你到底在晒什么呢？ 超智思维，也没有办法将一个没有线索的问题回答给它的主人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《地球》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